薛丁青找了一件深蓝色棉衣，他抖了抖衣服。 给，干净的，我姐姐的衣服。就是压得太久了，可能有点潮气，我拿去外面晒晒。 谢谢。薛丁青转眼又回来，还拿了些吃的给他。 哎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买了点甜食。之前听你四哥说你喜欢吃。 谢谢。 哎呀，你不要这么客气，那给你。哎，别再说谢谢了啊。 好。 你这些年没有回去过吗？ 没有。 啊，听说你爹身体不太好啊。 我没有爹。 那你结婚了吗？ 没有。他的表情顿时松弛下来，坐到床尾笑着说。 哎，我也没有，你变了好多。 是吗？ 是，比从前漂亮了。 谢池想想自己这蓬头垢面一身血的模样，他还真是睁眼说瞎话。 不过性格倒还真没怎么变。 你倒是活泼了不少。 可能是在国外待久了吧，受了影响。是不是不好？ 挺好的。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还在画画吗？ 不怎么画了，开了家旗袍店。 哦，也不错，改天去参观参观。 嗯。谢池吃光了一整盒酥饼，把纸递给他。麻烦了。 哎，你看，你又客气起来了不是？虽然嘛，我们之前不熟络，但到底是世交嘛，还差点定。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。话噎在喉咙，生生咽了下去。薛丁青坐到桌边，默然不语。谢池觉得自己似乎有些不礼貌，主动说：“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” 啊，律师。 挺好。气氛有些尴尬，薛丁青起身。 那个，你再休息会儿吧，我今天请了假，在隔壁房间，你有事的话就叫我啊。 好。天刚黑，谢池就要离开。棉袄很大，谢池穿着空空的，他把自己沾血的衣服拿去烧掉，便与薛丁青道别。衣服我洗干净了再还回来。 哦，不用不用，二姐既然没有带走，应该是不需要了，你找个地方扔掉就行。 那就多谢了。 我送你，你出了很多血，可别再晕倒了。 没事儿。谢池直着背走到门口，看上去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的样子。我先走了，得空可以来我店里喝茶，离府昌饭店不远，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。 好，我一定去。世道乱，注意安全。 你也是。 哎，那再见。 好。薛丁青目送他离开，他还是不放心，追了过去。 哎，那个，我还是送你一段吧。 谢池是租的房子，一个二层小别墅，房主是个美国人。黄包车停在路边，薛丁青要扶他下来，谢池没接他的手。我没那么娇弱。 那好吧。 今天就不请你进去坐了。 哎，没关系，你好好休养，都在南京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外面冷，快进去吧。 嗯。谢池租了二层。楼下房主住着，她是女院的老师，在学校有宿舍，很少回来，但每周都会让刘婶过来大清扫两次。碰巧今天刘婶就在。 谢小姐回来了。 刘婶儿见他脸色不好，关心道： 哎，你生病了吗？ 昨晚没回来，在店里睡得着凉了。 有没有去医院呢？ 去了，你忙吧，我上去睡会儿。 好，我帮你烧点热水吧。 不用。谢晨脚步平稳地走上楼梯，刚到二楼他就绷不住了，弓着腰靠在墙上，慢慢往房间挪。阿如一个人在气泡店忙得焦头烂额，谢池怕他看出端倪，在家养了五天，等伤好些才回店里。晚上他没回家，在店里睡了一晚，外头风呼呼的，谢池夜里醒了好几遍，被冻醒两次，做梦又醒了两次，第二天还早早醒了。他漱了漱口，擦了把脸，倒上杯酒。今天好冷，他又找了条披肩披上，拉开窗帘才看到外面下雪了。今年的雪还真是早啊。烈酒下肚，暖了几分，他放下酒杯，慢悠悠走下楼，想去买点早饭。刚开门，看到门外一个穿黑色大衣的男人弓着腰，背对着自己，这背影五上十八层他都能认得出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何峰直起腰转身看他，他戴着帽子，围着厚厚的围巾挡住了大半张脸，两只眼黑溜溜的，还带着笑意。 小王， 怎么，我睡了一觉，日本兵进城了？ 没有，脸这么苍白，多穿点。 何峰的手冻得通红，雪化成水，浸湿了衣袖。那你来干什么？ 前两天高兴，没控制住，喝多了，一上头刹不住脚，就来找你开心一下。 哼，